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教，我望闻清德与名声，越令神宗之不断，这几次他荣真名声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的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愈醉愈梦，罗他不欢喜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噻。 夫人，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，爹娘心。 为什么

去去去去去去。 再见， 我的我起来起来。 哎呀！ 哎呀！多速度速度会那个堵， 去啊，去玩个力啊！ 好羡慕啊！阿林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！根本还不要我去的， 是我送婆婆。 不要送，不要送！哎呀，阿林，你做啥啦？ 孩儿想送母亲。 非要侬送，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， 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。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 不错，让我管住个门。 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哎，侬倒是提心自我了。 家有远亲，父少，小子眼神最得多。 好风心的 母亲，阿玲，阿玲， 哦，我跟阿玲到底年纪轻啊，快几年外婆难为情啊，真是个。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 婆婆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 哎呀，媳妇头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外人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。阿婆阻止侬，只管回去好在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。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婆婆 啊。 但是我心心一封为病母亲，但是再去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只管放心。我在城乡叫王府办桥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这先生今日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内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。小夫人你请少夫人上轿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人，都便宜了这个先生。 Thank you. 开的金盆碗里面下水。 母亲，女儿没有什么难言之隐， 莫不是你老婆婆亏待的我儿也要难人。莫不是你父亲伤恩恩，儿啊儿，娘也应该要塞塞泪。 母亲，哪官人陪我 小弟可好？ 老夫人来得很好， 那姑爷 姑爷他， 气聚不平吗？ 母亲， 儿啦，你吃饭回来在娘身边多住几日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 哦， 春香，你到便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他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出阅。 儿啦，想你刚到娘家，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手。 多在几月，少在八月，哪有谁叫委屈之理？哦，待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氏也来同知就是了。 母亲，母亲，其实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改日再来是我娘亲。 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 娘，听婢女儿不孝人，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父亲恩爱同作伴，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。 你父亲恩爱娘高兴，还是你在家委屈不尽心，小姨儿啊，你别徘徊娘自己在，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 母亲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改日再来帮娘亲。 哪有女儿满月回家冻着委屈的道理？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算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只一笑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。 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？ 此次说来，为娘你流连一笑都流连不止。 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负气受。 哦，流连一笑是要爱你父亲什么？ 不，我 此次说来，你一定要委屈。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 母亲，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 母亲，娘，娘。 Bye. 你的堂上母亲，生啊娘，我父亲虽在天涯， you

娘啊娘，唐氏归黄泉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赐儿元始，要吾家真上礼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三十一儿女，弟媳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你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人卷，世人一刀将开的千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自豪。秋香，我就刻上的将他的啊，不今夕为路写情狂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 你不要找得见。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勇敢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明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我能一秋香，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，碰到西京神结家，我做王素手掉一身，我倒是你红尘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祝我淑女长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的呀，弟弟，你的早晨是天早晨，你何必苦苦将他折磨啊？ 弟弟呀，弟弟。